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12日贺岁烟花维港上演，超过338,000人次观赏。 陈茂波指预算案咨询大部分意见反映政府不需推出大幅舒缓措施。 萧泽颐称今年全港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或用人面识别技术。 拜登要求内塔尼亚胡进攻拉法前制定确保平民安全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9，2月12日大年初三的早上，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利。我是萧乐文，在千禧年代跟大家讲一下不同的题目。昨晚就四年冇办的这个的农历新年烟花就在夜晚8点维港上空上演。警方就说维港两岸昨晚一共有超过338,000人是观赏烟花。除夕跨年倒數嗰陣咧，嗰個煙花嘅音樂匯演係幾多人咧？就47.9万人數嘅咁。嗱，尋日咧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咧，下晝已經有唔少嘅市民啦，同埋遊客咧喺度等喺度睇煙花噶啦，亦都有唔少係一啲即日來回嘅內地客啦。咁嗱，因應咧喺元旦凌晨咧有一啲嘅內地旅客咧喺觀賞完呢一個煙花倒數之後咧滯留香港嘅事件啦，尋日咧有一啲嘅特別嘅交通啊通關上面嘅安排嘅，包括就係話羅湖口岸延长运作去到凌晨两点，另外港铁方面都会有配合噶。港铁东铁线咧，金钟站啦，往罗湖嘅尾班车咧，延至到去年初三，即今日嘅凌晨咧0:56开出嘅咁。而罗湖去金钟站嘅尾班车咧，就系去到今日嘅凌晨啦，即系年初三啦嘅凌晨嘅2:30开出嘅咁。成个嘅秩序啊，又如何咧？咁见到譬如寻晚烟花汇演之后，有报道都话喺红磡站嘅大批嘅市民同埋乘客系搭港铁，嗰、那个秩序咧，当时都系话系良好嘅。咁整体情况系点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唔同口岸嘅运作情况啊。系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好，祝你新年快乐亦都。喺农历新年期间都有好几个同口岸相关嘅一啲服务嘅叫做有啲延长啦，啲变咗24小时通关啦。包括深圳湾口岸年30去到年初四期间实施24小时通关。头先讲到嘅罗湖口岸年30至到年30及啊，同埋年初二两日咧就系延长运作去到翌日嘅凌晨2点。落马洲管制站咧就系农历新年期间维持24小时运作嘅。整体呢几个口岸。嗰個嘅運作安排上面有啲咩特別留意到咧？ 我見得到嗰個整體運作都係好暢順啦。咁當然啦，即係深圳灣可能即係始終嗰個便利程度冇羅湖啊鐵路咁方便啦，咁就較少人嘅。咁比較多人咧都係集中喺羅湖口岸度過關啦。咁而亦都係好似以往咁啦，越夜嘅時間咧都會越多人咧係去到即係口岸過關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因為時間長咗。咁即係旅客或者居民咧，就唔需要即係趕住喺某一段時間，咁變咗佢哋可以比較好地去調動自己啲時間啦。咁整體嚟講，我自己覺得係暢順同埋有秩序嘅。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一個好嘅嘗試啦。咁變咗攞咗啲經驗同埋數據之後咧，喺日後再去即係。延長口岸或者係去令到某啲口岸去24小時運作嘅時候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嘅體驗或者係即係實踐過嘅經驗咯。 有冇話睇到喺個等候個時間咧，各個口岸方面有冇啲咩唔同到啦？或者個人流量、客流量有冇話多到咧？又 今次如果真係要對比元旦嚟講，大家見得到元旦係單日可能已經係43万人。即係訪港啦，啱唔啱啊？咁但係如果淨係連三十晚同初一，咁都係得17万，咁琴日可能會多啲，咁但係對比元旦嗰日都係比較少啲嘅。咁而且即係新年對比隨即元旦喺內地嚟講一個長嘅假期嚟嘅，咁唔少旅客可能都會選擇過夜啦，或者其實甚至乎喺農曆新年咧。以中國人嘅傳統，好多時候都翻咗去鄉下啦。咁所以整體上面嘅人數係冇即係元旦咁多嘅。咁但係見得到都唔少嘅旅客咧，係即係用即係12点过后嘅時間係即係翻內地嘅。 不過我哋逐個嘅口岸講，譬如以深圳灣口岸，我見到有啲報道就話觀察到啊，係現場嗰個人流都未必好多啦，零星嘅旅客出入境啦，咁當時佢哋就有啲咁嘅觀察嘅，咁有啲就話啊，係咪都反映到個需求未必好大，未必要一定要去到24小時去咁樣去通關去運作咧？咁同唔同意啊？講深圳灣呢一部分？ 我自己都同意咧，深圳灣其實唔算好多人去用嘅。其實正如即係過去嚟講，黃江就算廿四小時啦，平日啊或者有啲節日都好啦，都未必即係即係每個時段都係即係爆場嘅。只不過個問題就係係可以多個選擇俾旅客即係真係即係玩得比較夜嘅時候咧，有個選擇咧係翻去內地。咁除咗喺黃江，即係近住即係福田嗰邊咧，咁如果要去即係南山啊，或者係再遠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咁係會便利到旅客咯。咁我自己都認同，即係即係深夜嘅旅客真係未必係特別多嘅。咁不過如果科技進步嘅話，慢慢係可以即係緩解到人手嗰方面嘅時候咧，都可以係即係向住呢個方向進發咯。 即係都覺得可以個服務繼續係24小時去運作嘅，就算人流唔係好多，但最緊要就係個人手上面咧係唔會太大負擔咁。 冇錯啦，因為本身深圳灣佢夜晚已經係有即係個貨運係有少少時要即係貨運清關嘅嘛。咁佢唔係話本身同即係有啲口岸就係夠鐘就閂曬嘅，佢本身都有一定嘅服務喺深圳灣嘅。咁所以如果人手能夠即係解決得到嘅時候咧， okay. 我諗係可以逐步去向住呢個方向去做嘅。 黃江口岸咧，即係呢個落馬洲管制站咧，嗰、那個嘅情況係點啊？因為之前咧就話其中一個新安排就係話有一個專用嘅車道去分隔開一般嘅汽車同埋嗰個嘅跨境巴士咁樣嘅。睇到嘅情況點樣咧？ 咁今次黃江口岸好好啦，因為其實唔單止有專用嘅車道啦，就上喺政府安排即係無論即係巴士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過境車啊，咁其實係好多地方都會有一啲嘅過境車係安排喺香港九龍唔同嘅地點啦，咁變咗其實都係相對嚟講係暢順嘅，咁加上即係嗰日真係元旦嗰日黃江口岸，因為真係可能太多人係集中某一段時間，同埋得黃江口岸係24嘅話咧，咁令到有旅客到館嘅情況，咁琴日係完全冇呢啲情況出現嘅。 咁啊講埋羅湖嗰方面啦，你見到羅湖口岸方面又點樣咧？無論個人流或者成個運作方面，有冇啲乜嘢嘅空間去再改善咧？又 我諗羅湖口岸係即係所有嘅口岸裡面應該比較多市民去使用，特別見得到煙花之後咧，已經係開始有大批嘅市民啦搭港鐵係去去經東鐵去翻羅湖啦。咁而入夜之後，亦都比較多嘅市民係用呢個口岸嘅。咁我就見到整體嘅狀況咧，其實係理想。咁我亦都即係覺得呢個模式旅客亦都即係睇得到係讚賞嘅，咁覺得係比以往嘅安排好好多啦。咁呢個我自己亦都認為應該係要可以喺大時大節裏面咧係再做多啲啦。咁同埋即係今次係比較可惜，就係嗰個落馬洲管制落馬洲嗰個口岸支線嘅口岸咧就冇做到延長服務時間嘅。咁變咗大家帶。好在咧，即系龙口岸延长咗之后咧，喺对面其实都有铁路咧，其实都算方便嘅。 所以你觉得而家今次食到三个口岸有一啲嘅，譬如服务延长啦，或者24小时通关啦，系咪日后可以喺啲大时大节都继续做咧？如果系做嘅话，有冇一啲调整嘅位咧？咁例如再做多几日啦，或者定系点样咧？除咗话大时大节之外，有啲讲到话成平日系咪都做喎、啊？咁嗰、那个嘅考虑点系啲咩咧？除咗呢几个口岸，你仲有冇其他口岸都有条件系做一个服务延长咧？ 我谂今次咧，其实呢、這个即系选喺农历新年呢个时间做个试验，或者系一个即系都系几好嘅时机嚟嘅，因为即系农历新年系一个长嘅假期啦，啲旅客未必会集中喺某一啲日子，咁亦都系几好嘅一个即系。做一個試驗嘅，咁而見得到今次嗰個運作亦都暢順啦，咁而政府嘅安排或者係即係鐵路公司啊，或者唔同嘅巴士服務都係安排得幾妥當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其實喺未來嘅日子亦都係可以去多做啦。咁當然啦，其實唔同嘅口岸嘅安排會有唔同，因為特別 鐵路口岸其實都是要預早去做一啲嘅安排，因為佢日常有啲嘅檢查同埋維修啦，就唔能夠每一日都去有即係延長服務嘅安排嘅。你見得到，就算農曆新年都啦，佢都係即係年三十晚同埋年初二晚即係隔開咗嘅。咁因為都要中間有啲日子係要繼續做一啲檢查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羅湖口岸方面，即係鐵路口岸方面咧。都是只能夠在可能一些大時大節，可能即係政府要預計下歷年可能是不是即係中秋啊，或者哪些日子是即係指定的日子是延長服務的。咁但係同一時就是嗰個落馬洲支線嗰個口岸咧，我自己覺得是有條件先在平日都去做延長一些服務時間，因為而家都是十點半啦。咁而港鐵佢亦都即係曾經講過。其實要延長落馬洲支線口岸隨時都可以，因為本身鐵路服務都是去覆蓋到12點或者更多的時間的時候呢，咁只不過在個車務做一啲嘅調動就得啦。咁呢方面要視乎兩地嘅人手啦。咁而我亦都睇返即係皇崗口岸，咁將來會搬嘅新口岸，咁可能用啲新嘅過關模式會更加暢通啦。咁反而我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個深圳灣口岸嘅時候呢，係可以進一步即係開放多啲日子24小時，令到可能慢慢係變成一個即係24小時口岸啦。然之後蓮塘香園圍口岸呢係可以延長個服務時間嘅。 好，講下先，蓮塘香園圍嗰度諗住係延長到幾時呢？如果日後要調整嘅話，頭先講到落馬洲支線，如果真係延長或者甚至24小時通關嘅話，其實在內地對岸那邊的即交通配套又如何呢？如果講日子的話，除了剛才你提到中秋，有些人提到五一、十一是不是都可以仿效去做呢？還有些什麼日子可以做呢？ 我想即其實都是一些可能內地或者香港一些即共同一些的長假期或者什麼假期的日子啦。而可能那些假期也都未必是今次農曆就會比較長啦。你定到中秋又好，或者是端午啊，或者五一啊、十一這些，都是可以做一些嘅特別安排嘅。而落馬洲支線呢，我覺得將來嘅安排應該要同羅湖睇齊啦。其實去到12點呢，這個交通上面呢係更加方便嘅。咁如果大家即係經常過關都知道啦，而家其實落馬洲支線嗰個口岸嘅人造基本上同羅湖係接近嘅，而且一過咗對面福田口岸之後呢，其實嗰邊無論巴士啊、的士啊，甚至乎其實最重要又話鐵路咧，一個關就有鐵路咧，四通八達，咁係一個好方便口岸。咁、所以如果能夠睇齊十二點就會方便啲。而我哋睇翻蓮塘，其實香園圍個口岸咧就係原本係三萬人嘅口岸設計，即係每一日兩邊啦。咁而家其實都係即係已經係超出咗個預計，可能即係去到六萬啊、七萬啊。咁、個時間亦都。見得到成日都是去到十點的時候呢，逼了很多人在那裡擠塞住的。 咁 將來有個預算，其實政府已經答應了會延長去到十一點啦。咁其實這個都未夠的，最好有些口岸都能夠即係最起碼睇齊去到十二點的。 怕不怕有些講法就話延長了這個嘅口岸服務時間，方便有些旅客的同時，都可能會少了旅客係過夜，甚至咧好似話有些講法就新年期間，就算你延長服務時間，但根本啲鋪頭都唔開嘅，好多都咁。對於即係經濟嘅受惠係咪真係咁多咧？咁點睇呢啲説法咧？ 我諗其實都係即係有時都係雞同雞蛋先嘅問題啦。咁你有啲旅客願意佢留得夜啲嘅消費嘅時候，咁啲店鋪自然會開得夜啊，或者係即係無論宵夜或者其他嘅即係夜繽紛嘅即係活動都會越嚟越多啦。而家就係整體上面過去一段時間，好多商鋪見得到夜晚都冇人嚟啦。咁我做乜要即係俾咁多人力嘅成本要開咁夜，咪早啲閂門咯。咁結果即係一個循環，就係旅客又覺得夜晚香港即係都冇乜嘢玩嘅時候，又少咗嚟啦。咁所以如果能夠係整體上面喺個配套做好啲嘅時候，我相信香港即係商户其實都見得到有人流嘅時候，自然會開夜啲去迎接嗰啲人流啦。咁而我亦都覺得即係其實你問有冇住少到，其實最緊要即係睇翻。我哋過去就算元旦入口或者香港整體嘅酒店數字， okay. 你見到酒店業嘅朋友，即係呢幾次都冇出嚟講，因為其實喺酒店咧，基本上咧都係即係 book 滿，或者其實好多都係有訂到酒店嘅。咁但係方便咗開業咗，就係令到一啲 佢未必係真係訂酒店或者訂唔到酒店嘅旅客，都可以透過係喺香港留耐啲嘅時候咧，啊係消費多啲嘅。 OK， 好，唔該曬劉國芬，同你傾到呢度。劉國芬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啦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之前都話要通盤考慮個人流啦、市民旅客嘅需要啦、營商情況啦，等到政府會喺農曆新年假期之後咧，會檢討未來節日期間會唔會採取呢一啲嘅特別通關嘅安排措施嘅。一八七二三一咧，講下你嘅睇法嚇。另外都想講下農曆新年期間咧，市道包括餐飲業嘅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早晨。 早晨，早晨，朱主席，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呢幾日嗰、那個即係中餐啦，或者酒樓為例啦，嗰、那個嘅入座率啊，生意情況係點啊？ 嗱，依幾日咧就係、是、中餐咧，初時咧頭段咧，我哋估計咧都係即係話個市道唔係咁好嘅，但係近咗依幾日咧。就突然之間咧，即係嗰個訂座率咧就非常之滿意啦。跟住我哋中餐喺呢個年三十晚初一初二咧，我哋都係做一個滿堂紅嘅 入座率滿曬。訂座原本係點啊？訂成點樣㗎？ 嗱，初一時咧個訂台咧，我哋真係得七八成啊咁樣嘅。咁但係臨近逼近一兩日咧，就突然之間咧個入座訂座率非常之即係火爆啊！咁而家我哋每一間咧都超過一輪以上嚟啦。嘅生意嘅 超過一輪以上，算唔算滿意咧？原本係咪都諗住有兩輪嘅，起碼都 咁啊？兩輪嗰啲我哋唔苛求噶啦，一輪以上咧，我哋已經非常滿意噶啦。我哋業界咁而家依個年三十晚初一初二啫，我哋嘅生意咧都回復翻疫情前嘅九成半噶啦。 平均生意額去到幾多少？或者人均生意去到幾多少？ 人均咧，而家我哋嘅消費咧都係200-300之間啦，即係晚飯啊。如果酒席啊嗰啲啊，300-450之间啦。 头先话恢复到疫情前系嘛，九成系咪去到？ 系啊，九成半都有。 点睇嗰个原因咧？同原本预计都未必好似去到咁理想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影响噶嘛？点解会突然间又可以去到恢复翻咁高嘅咧？去到 或者啲人咧，即系大家嗰时吹吹话不上啊，咁啊或者大家观望咗，喂，原来唔系喎。要不上又驚冇車啊冇剩啊，又翻嚟又麻煩啦、啊，咁變咗咧都係喺度留港消費穩陣啲啦，咁就變咗咧突然之間咧就變咗話火爆咗上嚟啦就。 OK， 嗱入座嘅表現啦，好似幾好啦，但係譬如嗌餸方面有冇就即係守緊咗啊？有冇睇到類似咁嘅情況咧？ 因為今年咧，我哋就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啦，人工啊物價都上升咗嘅。咁所以我哋普遍咧都加咗5% 至10% 之間嘅，咁加咗上去，咁你人均消費一定高咗噶啦。咁我哋如果係喺屋村嘅酒樓咧，平均就250-350之間嘅消費啦。咁如果一般市區嗰啲咧，就去到300-500嘅消費嘅平均一個人。 呢、這個同過往去比較係點樣嘅？有冇話 過往比較咧？因為我哋都係加咗價啦，即係所以上漲咗5%-10% 之間咧，人均消費。 有冇聽過話農曆新年期間？頭先你都講到好多成本上面面對嘅問題啦，譬如人手啦，可能要揾人翻工啦，係咪都比較困難啊？呢個都 困難。我哋今即係我哋大家業界傾偈咧，尤其是出品部嗰度比較困難啲啦，揾人。就算即係好似琴晚咁。即係例如你，所以我哋周圍都要夠人手啦，所以嘅工資咧亦都又搶高咗啦。我哋平均咧，如果出品部啊嗰啲去到1200一日啊。 平時咧，平時幾多嘅？ 平時係1000-1200到嘅啫嘛。 即係加咗一半人工嘅喎，去到 真係。係啦，係啦。 有冇話見到因為咁樣，因為有啲食肆咧就話。平時可能加一服務費啦，有啲粉面店咁啊，有報道話去到加3喎服務費。喺酒樓、中式酒樓有冇類似咁嘅情況啊？2+3，即係服務費嗰度再係調高啲，有冇咁啊？ 嗱，一般而家我知道，而家我哋喺業界咧就冇話2+3噶啦。大部分全部咧99%啊，都係+1嘅啫。即係照平時咁+1。咁但係我哋嘅售價咧。就我都話所講啦，即係話提高咗5%-10%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就加啲服務費咧係正常嘅。 有冇啲客話嫌貴或者留意到加咗價，佢有啲意見反應啊之類啊？ 今年咧，以我即係琴晚即係9:00鐘再同啲業界大家溝通下咧，都冇一個現象發生 大家的消費都很滿意。 嗯剛才講到話即係整體嚟講話，譬如入座率啦，都滿意啦咁。咁頭先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啊，北上消費嗰個影響有冇喺今次呢幾日嗰度都見到，定係其實都影響不大咧？因為有啲報道就話其實話喺深圳商場咁有啲即係中式嘅酒樓咧，話其實訂位超過一半咧都係嚟自香港嘅客人嚟嘅，亦都有啲客人話因為咧即係深圳等等嗰啲嘅食肆啊酒樓咧係平過香港咁，點睇呢一啲嘅情況咧？係咪都有一個競爭喺度，或者個競爭大唔大咧？咁又 嗱，即係我不嬲嘅睇法都係咁樣嘅， 嗯， 因為咧深圳嘅人工平啊，同埋物料係平嘅，咁佢平過我哋中國咧，香港咧係應該嘅， 嗯， 咁但係咧，你話父老攜幼一家人上去深圳食餐飯咧，我諗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大家都唔會做到嗰個問題嘅，逼車逼船過關，咁冇可能話一家大小十幾二十人走上去。我諗呢啲都係唔能夠成一個風氣嘅。 嗯， 即係你話，即係啊貪新鮮上去嘗試一次咧，無可厚非嘅啫。呢啲， 啲 長遠計咧，都對我哋個食肆唔係咁大影響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振华，同你倾到呢度先。梁振华咧就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啊，有关于饮食业嘅市道啦，18731都讲下你睇法啦。出街食饭有冇留意到多唔多人咧？情况点咧？你又肯唔肯使钱咧？1873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日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同埋汉尤尼斯，造成至少68人死亡。报道话，以军继续空袭拉法多个地区，当地医院已经接收至少58名死者，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以军当日在汗尤尼斯的军事行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量死伤者无法被送往医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星期日说，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共造成112人死亡，173人受伤。去年10月7号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8000人死亡，超过67000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说除非首先制定可确保民众安全的计划，否则以色列不应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星期日通电话，以色列传媒报道两人通话45分钟，重点讨论以军可能在拉法开展的地面军事行动和交换被扣押人员问题。白宫说，拜登重申如果没有一个可靠可执行的计划确保在拉法避难的100多万人安全并为他们提供支援，就不应该展开军事行动。拜登又强调，现阶段需要利用谈判取得的进展，确保所有被扣押人质尽快获释。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5周年，总统莱希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指责以色列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支持下，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切断和以色列的一切经济往来，并呼吁将以色列驱逐出联合国。莱希又批评西方国家极力通过军事战争、经济封锁和制裁阻止伊朗发展，但伊朗人民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纪念仪式在德克兰自由广场举行，支持者高叫反美和反以色列口号，现场并展示伊朗制造的导弹、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善啦，发警告信要求事件唔能够再发生啦。咁今次啊，就见到喺农历新年期间咧，喺六在区区咧都有一啲特别嘅营运安排嘅，包括某一啲日子啊，年廿八啦，咁延长服务时间三个钟头，年初二至到年初四期间咧，回收便利店咧36个回收便利店咧都会开放六个钟头嘅，咁等啲市民可以系做自助回收嘅咁，而所有嘅回收便利店喺年初一咧就会休管嘅啦。这个安排其实喺涉及到嗰个服务时间上面咧，都系有长度嘅。会唔会都方便到市民咧？尤其是喺新年前大扫除有一啲嘅即系垃圾清咗出嚟，或者有啲可能都可以用嚟做回收嘅咁，会唔会方便到佢哋咧？咁18723呢咧讲下嘅睇法，我哋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都有份营办咧一啲嘅回收点嘅咁，有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早晨。 早晨啊， 你 系 负责早晨，早晨，新年快乐。咁啊，先讲下先，你系有份营办边一个回收点噶？你系负责？ 我哋十几年前咧就开始营运一个叫塑胶回收站，就喺大埔区嘅。咁后来就升呢啦，咁啊将嗰个地方即系更新得更加靓，咁样就叫绿在大埔区。咁就喺呢個廣福道嗰條大街嗰度嘅嚇。 嗱頭先都講到話，今次喺農曆新年期間都有啲嘅營運嘅特別安排，咪都包括埋你嗰個點㗎？年初二至年初四，你哋都要開六個鐘頭，有個自助嘅服務，係咪咁樣啊？ 啊，冇錯啊，因為之前都即係正話你啱咁講咧，就係好多即係市民咧，其實嗰陣時嗰個忽然間爆發咁多人拎回收嘅物品嚟咧，因為一嚟咧就因為嗰個垃圾徵費咧。就社會有一個好遲嘅討論啦，咁之前我諗好多人都喺度係嚟到先算啦，咁到大家發覺咦好多討論喎，真係嚟咯喎，咁好多人咧真係將譬如話啲書睇咗之後，跟住封塵咗喺個書架度廿年嘅啲舊嘅小學校刊啊，咁咧第一次拎嚟，咁我哋見到真係好多一箱一箱嘅書拎嚟咧，咁變咗係真係一個好似大爆發咁，大家即係你諗都諗到啦，平時嘅回收量忽然間多咗一倍。咁一定係逼爆嗰個回收站㗎啦，咁其實好多時就係啲嘢呢係逼爆咗啦，咁跟住呢就擺喺門口預備拎走嘅時候呢，咁有啲人就唔會以為擺咗喺門口，其實係預備車走嘅，咁就變咗以為係擺咗喺度，咁其實都好短時間，可能擺喺度幾分鐘十零分鐘，咁跟住就拎走㗎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建議呢，就係話即係新年嘅時間呢，即係大家都放假啦，咁其實我哋啲員工都一年到晚做都好辛苦，咁佢哋都要休息㗎，咁同埋請人返嚟喺新年返工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咁所以就有個權宜之計就係啊，咁年初二三咁都會開一段時間啦，咁然後呢就係啲人拎嘢嚟呢就唔會再計嗰個分數啦，咁點解咁樣安排呢？就係話因為如果佢哋要正常咁將啲回收物嚟到分開每一樣分類，然後再計分呢，就每個人都大約要留喺度幾分鐘咁耐，可能三至五分鐘咁，咁一定會出現一條人龍嘅。如果你人多嘅話，咁但係佢嚟到嘅話呢，就將成袋嘅回收物交俾我哋，咁我哋收咗入去裏面由我哋去分類呢，咁就好快啦，幾秒鐘搞掂啦，咁變咗個人手唔需要咁緊張，而大家都可以好順暢咁就可以做到回收啦， 所以我想搞清楚究竟係譬如年初二、年初三、年初四，你哋係有人喺度嘅，唔係完全自助嘅，係咪呢？同埋你頭先講到話唔使分類，咁到時之後又要再即係啲員工又要再慢慢分返，譬如膠邊啲紙咁樣，係咪要逐個咁樣分返出嚟嘅？ 我一定會分翻出嚟，因為我哋分完之後咧，就然後就逐樣嘢去回收嘅。咁呢個都係權宜之計啦。一嚟一方面到大家啦，咁二嚟咧，亦都令到嗰、那個即係回收係流暢好多，係有人喺度嘅。其實都可以講翻咧，就算支持話，雖然逼爆嗰、那個即係回收站，有好多人嚟到咧，就咁即係掉咗喺門口嗰、那個廿小時啊走咗去啊，咁搞到嗰度逼爆咧。其實啲回收站都有人去清嘅，即係話就算我哋嗰段時間係閂咗門嘅時候咧，都有人翻去清兩次咁多，即係巡一巡，睇下有冇啲人咁樣擺喺度咁。咁其實可以喺度講翻咧，大部分咧99.9% 嘅市民咧，其實都好乖嘅，同埋都係好合作去回收嘅，即係唔單止喺屋企將啲嘢分攞嚟先拎嚟，咁同埋咧都唔會咁求其掉喺門口，因為 大家都知啦，佢咁掉喺門口咧，基本上如果你係當係掉喺一個垃圾桶滿咗，你擺垃圾桶側邊，你都叫做係即係非法咁丟去垃圾啦咁樣。 咁、okay. 所以你而家話，我見而家個安排就話開六個鐘啊嘛，年初二至年初四係有人直接收嗰袋嘢，定係啲人都係擺喺度，我之後先至可能嚟兩次啦咁樣。頭先你咁講啦，係話篩選翻嗰啲嘅回收物咧，收翻啲回收物咧係點樣嘅咧？ 是有人的，是 有人直接有人在那裡收 ,OK, 直情有人收的、okay. 然後呢再在那個、關閉了的時間裡面呢，即是沒有人收那段時間呢、都會有人來巡一巡，看看會不會有些東西都還是、可能有些人來到哎呀都沒人的、 okay. 過了鐘、那真的他又想出去拜年啊做一些東西，那他、又不想拿去真的擺在那裡，咁啊，當然擺咗一個二十四小時嘅回收架嗰度先啦。咁、但係大家都唔應該擺喺街嗰度阻街啦，同埋都係我覺得係非即係犯法嘅行為咯。 咁、okay. 啊，開咗新年期間都有服務啦，有冇見到話真係都幾多人嚟擺啲回收物？定係啲都唔係咁多咧？人流兩方面點咧？ 嗱，我都問啲同事啦，同埋自己都落去觀察啦，咁、就發覺個量又唔係好多，因為即係可能之前已經係好多啲回收做咗啦，咁、所以喺譬如琴日嚟講都係做一日啫，咁琴日個量又不多嘅，咁、新年可能又同埋即係其他啲假期唔係好同啦，咁大家都趕住拜年或者又即係出咗浮遊浮啊，咁諸如此類，咁變咗發覺個量就不多，同埋喺就住我哋嗰個站嚟講啦，咁喺年卅晚。都是普通的，都比平時較為少。其他啲站我就唔可以同佢哋代表嚟講啦。咁 OK， 咁另外係咪都有個夜間自助回收站啊？嗰度又有冇話新年期間睇到多咗啲回收物擺喺度咧？ 我琴晚都專登去睇一睇嚟嚇，咁我哋有個籠，即係我哋叫即係一個籠啦，叫推得喐嗰啲咧。咁嗰度咧就係二十四小時回收嘅。咁我裝過都回收物不多嘅，可能新年大家都係即係你知我哋嘅習慣啦，咁咪未必拎去掉垃圾啦咁樣樣係啊。 但除咗話新年咧，因為雖然而家話垃圾徵費。喺全港咁樣實施，又去到八月先至係推行啦。有冇話即係預期啦？嗰個嘅回收量係點咧？因為成日話呢個措施嗰個目的，希望都係想做到減費。你要減費就可能回收量會多咗噶嘛？有冇預期嗰個回收量點？各類型嘅配套，包括人手啦，或者有啲講到下游嘅承辦商嘅處理啦，嗰個嘅量啦，各類型嘅配套又係即係準備成點咧？ 我哋都一路有同政府溝通啦，咁同埋譬如點樣去應對呢、一個即係垃圾徵費之後嗰個回收量嘅上升啦，咁預期一定會多㗎啦，咁因為好多人會比較更加樂意咁去做回收，將佢嘅垃圾袋裏面可以回收嘅回收物拎翻出嚟啦，咁喺人手方面我哋都有個準備啦，咁但係嗰、那個譬如話有時真係需要排隊咁樣輪住嚟收咧，我諗市民就都即係要多啲心理嘅準備啦，因為你都明白啦，咁如果係回收量多咗一倍嘅話，咁你平時都可能要排隊嘅一兩個人嘅，咁將來可能要排四五個人啦，或者更加長啦，咁有時一啲特別嘅日子，好多人拎嚟嘅時候咧，都的確嗰、那個即係排隊入去嗰個隊都比較長一啲嘅，咁但係即係都盡量快啲去做啦，咁亦都有個希望就係、如果市民係慣咗嘅。佢哋喺屋企已經做好曬啲回收一袋，譬如膠啊、鋁罐啊、紙啊，已經分開曬，接得好好嘅話，咁就唔係嚟到呢度有，即係我哋最近發覺咧，就有啲即係新加入做回收嘅朋友咧，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佢新嚟到，咁但係就唔知道要做嘅，譬如話拎到啲紙盒嚟，發覺上面咧黐滿曬啲膠紙嘅，咁我哋需要係搣開啲膠紙，唔可以黐住個紙盒，咁啊會妨礙嗰個下游工作嘛。咁入佢哋其實都好乖嘅，咁佢哋喺度咧就慢慢咁搣啲膠紙，咁當然就會即係壓咗啲地方啦，同埋時間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慣咗去做嗰樣嘢，嚟到已經回收曬啦，咁就順暢好多啦。 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不過就準備得再好啲就再好啲啦。咁另外喺頭先話人手嗰度咧，其實有冇額外一啲撥款係俾你哋去請人去處理未來嗰個回收量嘅增加嘅？ 就住一個譬如新年咁 要特別加班啦，咁呢個係有額外嘅撥款嘅，咁呢個都公道嘅嚇。咁咧將來如果真係忽然間多個量咁多嘅話咧，咁我哋都同政府傾，即係傾緊，大家係檢討緊咧嚟緊嗰個做法啦。咁我咁相信政府都有呢個預備啦。咁正如人手多咗，咁的確係資源上邊啊，燈油火蠟啊等等，其實都增加好多嘅都嚇。 另外頭先講成個整體個回收鏈就唔係淨係你哋喺前線一個嘅鋪面咁收一啲回收物噶嘛，有個所謂下游嘅承辦商去再去處理噶嘛。有啲講法就話究竟嗱回收嘅面又夠多，嘅點又夠多啦，收完之後下游嘅處理嘅能力係咪夠咧？咁有冇聽到類似咁嘅情況，或者收嘅日子會唔會可能有時都疏咗，就已經你哋已經去爆滿啦，冇位去即係有地方去擺啦？有冇類似聽到啲情況，或者擔憂未來嘅咁嘅問題咧？ 呢、這個都的確都講得啱嘅，因為咧有時我哋都需要催佢個下游嘅承辦商上嚟去收啲嘅物件嘅，譬如話膠啊、啲電器啊，咁有啲甚至乎好似我哋都會自己車過一啲即係回收電器嘅地方嘅。咁譬如嗰個接即係連接嗰個 logistics 即係嗰個物流，的確係緊要。譬如我哋收到爆曬啦，咁真係冇地方擺啦，咁我哋就即係見到就嚟佢都唔係好對路啊，好犀利喎，收回收咁要即刻 call 佢哋嚟啦，咁呢個下游要配合啦，咁有時的確係辛苦嘅，因為大家都諗到啦，咁佢都要去回收，唔係講緊淨係我哋嗰幾廿個點，可能佢仲要收好多嘅地方嘅，咁佢個人力啊、車嘅安排啊，我諗都要預鬆一啲嚟到去應付嗰個改變啦。如果唔係咧，就堆積住喺度，咁啲人睇到又誤會，以為我哋收到爆擺喺門口喎，咁樣咁啊出現呢啲誤會嘅情況啦。 即係而家已經有呢個問題㗎啦，係咪？ 都唔大嘅，而家通常入係啊，等我哋催佢嚟咧，咁佢嚟做得到嘅，同埋咧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預早啲通知佢啦，唔好真係爆曬先通知。你見到都滿咗七八成嘅喎，咁已經 call 定佢哋嚟，咁基本上都大家配合得到嘅。 整體你覺得譬如回收嘅種類有冇得再去增加咧？譬如講下垃圾徵費之後，其中一個大嘅垃圾就係即係來源啦，就可以話係廚餘啊嘛。但係而家成日就話廚餘嗰個嘅回收配套夠唔夠咧？有啲講法係咪可以喺即係綠藥區或者呢啲即係便利店嗰度係擺埋嗰個智能廚餘機喺度啊？咁你哋自己譬如作為營辦嘅人士嚟講啦，又同唔同意咁做咧？有冇啲乜嘢嘅問題可能會出現咧？擔心？ 位置嗰個問題啦，同埋有冇地方就再去容納一個多一個大嘅桶嚟到擺呢個廚餘啦，同埋接唔接近民居啦，即係區區會唔同嘅。譬如我哋喺杏花村都有一啲嘅廚餘機，即係政府都擺啲廚餘機喺唔同嘅地方去收啦。咁呢個可能會比較接近啲民居，就會方便一啲啦。咁如果唔係咧，啲人可能拎住啲廚餘周圍去咧，咁當然衞生會出現一個問題啦。咁同埋回收嘅時間咧，就一定要配合，就盡量唔好係過夜嘅，因為咧過夜咧。即係就驚有臭味啦，亦都驚有小強出現啦咁所以嗰個做法咧，可能係比較接近民居，譬如一啲嘅屋苑啊，一啲嘅鄉郊嘅鄉村啊，佢能夠有啲嘅廚餘機，或者一啲嘅即係將呢啲廚餘未必一定係拎走啦，可能一啲會將廚餘變做堆肥啊，或者變做。 Okay. 其他物質比較方便啲咯嚇。 得時間嗰個係咪都難配合咧？譬如以你哋綠咗大埔區嚟講，我見好似夜晚七點鐘就閂門嘅嘛，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但係譬如假設咧有個廚餘機，咁啲人可能食完飯先擺啲廚餘落去嘅，咁但係又唔好過夜喎。咁你哋可能七點閂完之後，又可能半夜又要揾人嚟收嗰啲廚餘，係咪咁咧又？ 我相信恐怕是要咁啦，因为咧，譬如我哋有啲嘅以前做过一啲厨余嘅实验项目啦，咁我哋都系最夜都系收到十点钟到嘅，咁你系收到几点钟为止，即系可以招呼到所有居民，有一个困难啊，就算我哋十点收咧，咁都有啲后即系有啲朋友嚟讲话，我都未放工翻屋企啊，咁变咗咧，可能佢真系要第二日先至摆得到，咁第二日佢又未放工翻到嚟，咁呢个大家都要习惯同埋磨合咯。喺其他地方咁，有啲人甚至乎係真係揾個地方屋企擺廚餘，咁分開同普通嘅食物咁嚟到去做。咁香港係好特別嘅，真係困難嘅。譬如外國有啲地方話你叮架車叮叮叮咁去到邊度就收到邊啦咁你諗到香港譬如話幾十層樓高啲樓，咁你嘅叮到嚟，我落得嚟你嘅車走咗啦，係咪？咁所以香港係情況係特別啲嘅，即係難做嘅難嘅。 好，唔该晒邱荣光，同你倾到呢度。邱荣光咧就系环保协进会总干事啊，有关于回收嘅情况，讲到喺绿水区啦，或者一啲回收便利店啦，喺新年嘅好几个日子咧，都系有延长到或者开放到嘅服务嘅时间嘅。18723E咧，讲下你嘅睇法，回收或者喺新年前会都大扫除啊，执咗一啲嘅垃圾出嚟，有啲可以回收，整体有冇都去到呢一啲嘅回收站嗰度系有回收咧？成个服务嘅情况、支援方面点咧？讲下你睇法，18723。另外同即系大扫除啦，或者同嚟紧八月推嘅垃圾征费咧，都好有关系嘅。尤其是一啲嘅清洁工人都有关注到啊。无论喺实施垃圾征费之后，佢哋嗰个工作量嘅问题，或者啲细节执行上面究竟系点样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子欣，早晨。 早晨你好。 岁晚大扫除，再加上话即系八月就全面咁样推呢一个嘅垃圾征费啦。咁前线嘅清洁工有冇话工作量方面呢段时间都多咗，或者睇到边啲垃圾特别多啊？咁有冇听到个情况点反应咧？ 哦，咁梗系即系垃圾量一定多咗啦。咁本来即系新年啊，咁大家都系即系都会执屋啊，抌一啲可能系即系杂物啊咁样啦。咁再加上垃圾征费，咁有啲人都即系即系因应住呢个情况咧，就屋企一啲大型少少嘅家具都会顺便换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见到弃置垃圾上面嗰个量都系多咗，同埋即系种类都好多啦。屋企嘅一啲杂物又有啦，跟住仲有一啲就系可能啲家具啊，咁我哋见啲凳啊、小型 sofa 啊、床褥啊咁样，咁同埋即系新年咁岁晚，大家都即系聚一齐聚啦，食饭啊咁样，咁啲垃圾量都系多咗。 而家话垃圾征费由四月押后到八月先至全面实施，有冇睇到嗰、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就话啲垃圾量都多噶嘛？有冇话呢段时间又跌翻少少咧？啲清洁工又反而又即系唞一啖气，冇咁辛苦咧？ 但系都即係喺延遲咗之後，係有一個短暫嘅緩衝啦。咁但係都好坦白講，即係大家即係都係要處理要抌嘅嘢，都係陸陸續續會抌出嚟㗎啦。咁樣咁始終雖然話押後咗四個月，但係即係之後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同埋即係真係臨近新年啦，咁始終垃圾量都一定會增加。 有冇話前線嘅人手而家究竟係應唔應付到咧？聽到係。 我哋好多都即係因應住無論新年又好啊，或者垃圾徵費都好咧，其實人手冇特別增加到啦，咁所以都係工友自己去即係去因應個情況去處理翻啲垃圾啦。咁有啲工友都同我哋講咗啊，真係做多咗幾轉嘅辛苦啲咁樣，咁但係佢哋就多啲嚟握啲手咯，咁樣咯。 就住垃圾徵費嘅情況，其實而家前線清唔清楚唔同嘅細節啊，或者面對嘅情況嘅，即係譬如之前就講好多，究竟用唔用個指定袋啦？或者即所谓执手尾的情况究竟是怎样，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现在他们都仍然觉得是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不知道怎样解决，或者除了我们坊间讲的这些问题之外，有没有他们前线才看到的问题都有反映到给你听的？ 其實佢哋都係唔係好了解嗰個執行細節啦，都係講講話啊，都要等可能公司有冇啲乜嘢指引啊，或者係即係政府部門有冇啲乜嘢指示啊咁樣。咁佢哋好多而家都係啊，咁啊都照做住先啦咁樣。咁但係好多都講緊話啊，都坦白講，即係覺得之後嗰個情況係好唔清晰嘅咁樣。咁同埋有部分我哋有接觸嘅就係一啲少數族裔工友啦，咁我哋都認識咗好多啲少數族裔工友，其實佢哋更加係唔係好了解政策上面究竟係咩狀況。 其實最唔清楚係啲咩咧？因為政府都解説咗一啲唔同嘅解説會啦，都有去。 最具體就係話，即係實際操作上咁，佢哋應該要去點做啦，或者其實比起其實。點做呢？其實大家都大概知嘅，即係總之有咩事都揾個袋笠住佢啦咁。咁但係一啲實際即係操作上，工友覺得面對嘅擔憂，我諗都存在咯。咁就係、是、啲袋點嚟，咁應該點算？居民之間係咪佢哋要去做埋解釋嘅工作，定係點樣？咁佢哋呢啲好多好多即係唔同程度嘅一啲疑惑喺度嘅。 但除了執行啦，我見到有些都可能涉及到工作量嘅，因為話譬如一些大型的垃圾收集箱只可以裝到七成滿嘅，因為要預翻啲空間去做啦。咁另外有些就話如果嗰、那個發現某個住户係唔用嗰個指定嘅垃圾袋嘅，係咪要有一啲嘅舉報啊或者通報咧？咁即係呢個就涉及到執行嘅問題啦。咁工作量同埋一啲見到一啲唔係按規矩抌垃圾嘅人士，咁點做咧？咁清潔工有冇反映嘅問題？喺边啊？呢两个情况， 佢哋一个就系觉得啊，咁你装得七成满，咁一定系即系装满本身个桶就系嗰、那个佢要落嚟换桶嗰、那个次数会多咗啦，包括就上上落落嘅嗰啲时间啦，咁同埋就系、是垃圾存放嗰度会有一啲情况啦。据我哋所知就有啲即系旧式屋邨，可能其实佢个垃圾房个空间其实唔系咁大嘅咁。咁如果每个桶都规限咗，就只可能七八成满，咁必然佢会分多咗桶出嚟啦。咁佢哋有啲存放上面都可能会有一啲情况会出现啦咁样。咁另外就系讲紧话真系万一即系有街坊佢哋即系出现一啲即系唔系用啲垃圾袋嘅时候，咁佢哋就会觉得咁即系佢又要系咪要去阻止啊，定系点样？即系佢哋都会觉得担心咁咪即系容易起争执咯咁。咁其实佢哋本身佢哋嘅职责范围又本身唔系呢样嘢啦，咁再加上一啲争执上面嘅处理，咁其实佢哋都会觉得咁即系应该要点算啊？咁咪真系好似系咪我要去做埋啊咁样咯？ 有啲环保署之前就话会推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啦、定位功能啦，等啲市民上载一啲非法弃置垃圾嘅图片同位置嘅，咁清洁工会唔会都装呢啲程式咧？定系可能发现有一啲违规嘅情况，咁就可能通知物管公司或者自己嘅清洁公司就算咧？ 因為其實而家都係未清楚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嘅，咁但係好坦白講，要啲工友自己去即係下載一啲程式去做 upload 咧，其實對啲工友有困難啦。一來佢哋唔熟悉呢啲啦，無論係講緊影相又好或者打字都好咁亦都變相其實咁佢工作嘅期間，咁有機會令到佢原本嘅清潔工作係會因為咁而會有啲障礙啦，即係阻礙咗佢哋原本嘅清潔工作啦咁樣。咁所以對於工友嚟講，其實佢哋都唔太看好呢個舉報平台呢一樣嘢嘅咁。咁至於你話真係向公司或者去管理公司舉報咧，咁佢哋會好擔心，係咪真係下下要去做啊？ 明白。 咁即係如果佢一日遇到十單咁，佢哋 即係工作都會多咗啦。咁好，同阿梁子欣傾到呢度先。2024年2月12日，贺岁烟花维港上演，超过338,000人次观赏。 陈茂波指预算案咨询，大部分意见反映政府不需推出大幅舒缓措施。 萧泽颐称，今年全港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或用人面识别技术。 拜登要求内塔尼亚胡进攻拉法前制定确保平民安全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譬如喺口岸方面啦，喺罗湖口岸啦，就喺年初二同埋年三十咧，都有一个嘅延长服务时间嘅，喺到凌晨2点。港铁方面都有配合啦，喺班次上面咁。另外，除咗讲到呢一个口岸方面嘅服务时间延长啦，讲到头先讲到回收方面啦，六在区嘅回收便利点啦，36个啊吓，喺年初二至到年初四咧，都会有开放6个钟头嘅时间嘅咁，1872311、1872311回收同埋一啲口岸服务嘅延长。另外，先都讲到餐饮业嘅市道啊，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有陈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新年快乐。 你好，新年快乐，请讲。 就我其实讲两大问题嘅，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一个嘅福田口岸啦，延长平时个通关时间。另外一样嘢就系关于嗰、那个煙花嗰度咧，就其實好多國內人原來係唔知道初二係燒煙花咁。呢兩大問題想 你覺得個情問題係點啊？福田口岸嗰個係 OK，福田口岸嗰度咧，其實我係好多時候一個禮拜都去一兩次啦。咁我都發覺一樣嘅就話咧，其實香港人咧都好喜歡喺福田口岸邊個關，大家都知道佢個交通係十分之方便，譬如皇庭廣場等等嗰啲大嘅商場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咧，佢大部分嘅 連鎖餐廳都是收十點的。咁我因為佢收十點半嘅口岸，我哋就會趕得好辛苦。我哋真係食完飯啦 ，Spinny 就會即係講佢衰啲，連 toilet 都唔敢去，就會即係趕住過關。好多時候就會塞咗喺嗰個位啦。咁同埋有時真係過唔到，就要逼住去羅湖啦。咁我覺得其實既然一個咁熱門嘅關口，點解政府或者國內唔會聽下我哋即係市民嘅意見，希望即係可以延長到平日係可能會去到十一點啦。咁可能係。星期六日位公众假期希望是12点，如果大时大节希望是24小时咯。咁我都明白可能我哋可以去罗湖嘅，但係老实讲即係我觉得呢个嘅落马洲嗰边真係不能代替咯。 ok, 都兜咗一轮啦。另外烟花嗰度呢，你点知话啲内地游客又唔係好清楚年初二有烟花。 其实呢新闻你哋港台新闻都有讲到嘅，因为小红书等等嗰啲咁嘅网站都有讲到呢，啲国内人发觉原来係即係咪讲话原来今日係初二係放烟花嘅，唔知道嘅。咁都睇到嘅。咁所以佢哋好得意，就话佢哋取消咗个行程去赶返过嚟香港去睇烟花，佢哋鍾意嘅。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宣传都係不足啦。咁另外就话其实我觉得我建议香港嘅酒店呢做真係做多啲优惠囉。因为其实啲旅客嚟到嘅话其实佢都系想消费嘅，但点解佢会急住去返去内地呢，同埋可能甚至喺即系福田嗰边消费呢，即系赶返嗰边呢，因为其实香港嗰个酒店呢其实我觉得系即系真系可以做返啲优惠留住呢班旅客囉。 OK, 好，唔该晒陈小姐同你倾到呢度。仲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头先嗰位听众呢讲得好啱。就先講福田口岸啦，就未新年之前咧，我平均一個禮拜都過一次。咁咧就個關咧出到嚟咧就真係好方便，又一行出去咧又地鐵站啦，就唔使兜咁耐啦。條直路咧就唔同羅湖嗰邊咧左兜右兜，兜完又兜咁樣。嗱呢個咧亦都係事實。以前咧就福田嗰邊咧，我記得好似係收十一點半、十一點五十九分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就疫情之後咧，依家咧就收十點。講真係，正如佢所講咧，講得好急嘅。嗱、就國內同胞咧有冇清唔清楚煙花咧？我都相信咧未必清楚嘅。就個原因就因為咧，我哋啲港府啲官員咧就真係宣傳不足嘅，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好多大時大節咧，又或者係某一啲節日嘅話咧，佢哋唔識佢點樣去宣傳。仲有一樣嘢，琴日咧就同胞咧喺，因為琴日我就喺紅磡呢邊睇嘅，咁咧就冇咁逼嘅，但係咧就風大啦，但係咧問題就係都 OK 嘅，不過我就發覺一樣嘢咧，就十年如一日，我哋嘅煙花咧來來去去咧就都係咁上下嘅，呢幾十年咧，呢二三十年咧都係一樣嘅，就爆 bling bling 爆完就算數，可唔可以加插一啲咧航拍嗰啲嘢咧？譬如之前咁樣，我發覺咧，我見到咧廣州嗰邊咧。就喺新聞嗰度嘅，譬如開幕之前咁有條龍啊，咁樣用航拍機咁樣指示下，哇，個個都好虛涵咁樣。收，譬如收完煙花之後，亦都可唔可以講一句，譬如話亦都用航拍機嚟譬如新春快樂啊、龍年快樂啊，或者咩乜之類咁樣，一個對聯咁樣，咁咧變咗咧有啲新意啊。嗱，實呢幾廿年咧係冇變到嘅，完全冇變嘅，但係咧係我哋覺得就啲同胞咧喺電視訪問咧就話。好新穎啊咁樣之類，但係你新穎完之後咧，我哋覺得咧就冇乜特別啦。 Okay. 即係我依家既然科技咁先進嗰陣時候，係咪加插一啲係新嘅元素落去，起碼睇落去咧係即係正常啲，或者係多啲花款啲，多啲吸引啲。嗱最緊要咧，除咗我哋同胞之外咧，係咪去東南亞有一啲去消費嗰啲強啲嘅國家，譬如我哋日本啊或者其他國家嗰陣時候。新加坡啊，因為我哋有咩乜接路，其實三日咧，年初一二三嘅話咧，實在太少嘅。你相對比對澳門嚟講咧，我哋嗰個假期咧，嗰、那個節日咧，真係好少。同埋串連翻咧，譬如話好似林村啊，話黃大仙啊，或啲你俾一個行程人哋去選擇，等佢住多啲， 結合唔同嘅活動，同埋嗰啲新意嘅問題啦。先講煙花嗰度 冇錯啦。 OK， 好啊。 同埋咧，就仲有一樣嘢，就頭先個聽眾講得啱啊，真係酒店實在太貴啦。 Okay. 真係你訪問啲同胞都話咧，我哋即日來回嗰陣時候咧，即係點解咧？我都希望咧，酒店業咧喺假期咧真係唔好劏客啦，就希望優惠翻啲同胞啦，就希望等我留多一兩日啦。唔該曬你。 好，唔該曬陳生。仲有劉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請講。 好啊， 你好你好，新年快樂。好，請講請講。 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啊！唔該，我想建議一下你哋咧，睇下可唔可以幫幫忙。即係咧嗰個廚餘回收嗰啲嗰個 業機嗰部咧，可唔可以我長者嗰啲可以發每人發一個嗰啲好似八達通咁嗰啲嘢啊？唔該。 即係你意思係咩？即係個機就擺喺度啦，咁但係長者就可以優先用，定係咩意思啊？你先。 係啦，即係可以，唔係啊，嗰、那個你發一個，即係要佢哋嗰度環保嗰度麻煩佢哋可唔可以俾一個嗰啲好似八達通咁嗰啲卡啊，即係嗰啲嗰啲。等我哋喺嗰个厨师机度咧，嘟一声咁样可以方便打开咁咯。 哦 ，OK， 不过呢个就运作啦，同埋最涉及到就系厨师机可能要广泛啲嘅点油啦，先至可以即系究竟系咪话长者定系唔同人士去用啦咁。另外仲有曾女士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啊，即系咧，而家嗰啲垃圾征费要用嗰啲垃圾胶袋咧，系同普通嘅胶袋唔同噶嘛， 指定袋咯，绿色嗰啲咯。 系啦，我哋而家收到嗰啲普通膠袋咧，其實都好多，根本都用唔曬。但係管理處又會派膠袋，其實都用唔曬。其實可唔可以咧轉做，即係話大型街市都可以用貼紙貼上去啦？咁嗰啲普通膠袋可唔可以用貼紙貼上去咧？即係大隻啲嘅，好方便睇到嘅。咁喺郵政局嗰度拍，即係買咯。 咁就分唔同咁樣，唔同價錢噶嘛。因為而家大型街市全部劃11蚊嗰個貼紙噶嘛。 即系呢啲政府可以改噶嘛？ Okay. 即系你咩型嘅胶袋，边一只款嘅胶袋，同埋我哋去到去买嘢咧，有阵时街市你好难避免唔攞到胶袋噶，咁到时嗰啲胶袋又系掉晒落个垃圾征费胶袋里面，或者掉晒落啲回收桶里面，污糟邋遢嘅我哋又要洗过，即系嗰啲胶袋用定唔用咧？唔用其实。一个垃圾袋里面其实有好多垃圾袋噶， 即系可能一系就要掉咗佢，一系就洗过去攞去做回收咁，就会变咗。 系啦，即系变咗好多，同埋你而家就算印胶袋嗰啲，即系商户咧，会唔会有咗垃圾征费嘅胶袋之后，咁嗰啲铺头会唔会执笠咧？ 哦，你担心佢哋嗰个生意情况，日后呢啲做胶袋？ 唔系担心佢哋生意情况，我觉得。个改变系会影响一条龙，可能好多嘢啊！ 成个生态嗰个链啦，系咯，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以前都冇晒以前旧嗰啲，咁其实有好多即系铺头都系因为改变，咁改变系要嘅，但系慢咯，慢慢嚟咯。即系我见佢哋用个贴纸都可以掉家私啦，咁可唔可以用个贴纸用翻喺啲已经有嘅胶袋嗰度？就唔使特登去買嗰種膠袋 咯。明白，好啊，唔該曬曾女士，都係關注到而家講緊嚟緊話垃圾徵費啦，除咗話指定袋之後，日後收咗嗰啲膠袋，咁可唔可以都係照掉咧？但係就用一個貼紙嘅方式，咁啊都照俾個徵費咧，咁可唔可以咧？呢、這個諗法1872311872311，暫時政府就未有呢個安排嘅，不過佢曾女士嘅建議係咁。另外整體啦，頭先講到話嚟緊八月垃圾徵費啦，清潔工嘅關注講咗啦，咁一啲嘅物业管理公司啦，或清洁公司嗰个嘅观察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咧？咁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都系清洁承办商负责人啊，殷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系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嗱，殷伟桥，不如讲下咧，即系新春叫岁晚期间啦，有冇话见到嗰个垃圾嘅弃置潮啊？有冇去到好严重咁啊？ 真系嘅，过年前再加埋，因为早前话4月1日呢个垃圾征费啊嘛，咁就响啲屋，尤其公屋啦吓，即系住户抌出嚟嘅杂物啊，或者系家私咧，都系好多嘅。咁就亦都咧有啲屋邨咧就都积如山添。咁啊，但系过年过前就已经都房署都加车啊，食环署都加车啊，咁啊，即系嗌啲私人嘅車去俾錢咧，就去清理走佢啦。咁就亦都有啲住户擺喺樓上嘅樓層裏面嘅，咁就希望嚟緊啲住户咧，就即係根據翻個指示咧，就放翻去呢個廢物站，就唔好放喺樓層咯。 嗯，有冇話見到即係譬如喺工商大廈同埋住宅大廈嗰個情況係咪都類似咧？話邊類型嘅垃圾喺新年前抌得特別多嘅咧？又 私人樓都係家私雜物多，即係可能好多咧舊嘅。佢以前擺咗響度啊，咁啊跟住依家趁話垃圾徵費啦，咁再變咗就一次過抌曬出嚟。私人樓宇咧，嗰個即係嗰個巡查同埋嗰個 嗰、那個管制咧就會強烈啲啊，所以變咗就都有，但係就會啲居民就會搬落去呢個雜物站就會多啲咯，就唔會放喺樓層咯，同埋樓層冇咁多地方俾你擺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兩種情況咯，係啊。 嗯，請嘅清潔工會唔會預計日後喺垃圾徵費之後可能會多咗一啲，或者垃圾徵費前啦已經多咗好多嘅即係垃圾抌出嚟啦，請嘅人手啊或者工時會唔會又多咗，嗰個經營成本方面又會多咗咧？咁有冇咁嘅情況咧？ 要視乎每個屋苑嘅垃圾個處理嗰個工序係點樣啦。咁、應該依家咧，好似物業監管局都同埋呢個環保署咧，都一齊咧呼籲緊管理公司啦，同埋業主啦，即係業主立法團啦，去商討究竟用咩方式去處理個垃圾嘅程序。咁如果個程序即係人一定人同埋工時一定記會加噶啦，因為個做法唔同咗嘛，咁變咗要因應每個屋苑嘅狀況，從而去加呢個工時，或者係加人手咯。 嚇、譬如以你了解啦，即係喺業內喺八月就推呢個垃圾徵費，有冇話人手預計要多幾多成咧？有冇？ 哦，根據早嗰排我哋呢、這個即係有啲公營嘅屋苑啦嚇，咁、就去做一個測試，就你平均都多20% 到30% 嗰個工時啊，即係倒垃圾個工時。 O K， 咁變咗因應佢嗰、那個倒垃圾嘅程序啊、收嘅頻次啊，從而去加個工時。咁啊，到時叫翻我哋原本嗰啲崗位啲同事就去加工時去做件事件咯。咁就會亦都會加翻嗰個人工同埋費用俾佢哋咯。 其實加工時最主要係點解會係即係純粹個量多咗，定係根本喺個步驟上面令到成個工作時間多咗？ 步驟嗰個時間做多咗，譬如依家可能有呢個收費袋嘅先去收咗先，跟住處理咗收費袋呢、這個有收費袋嘅垃圾啦，咁跟住就先至處理一啲可能有機會冇用收費袋咁去收集，咁嗰個就要分開去收。咁你用翻咧大嘅收費袋去載住嗰啲收費袋即係冇收費袋嘅垃圾，咁變咗個工序就會多咗好多咯。 即係其實個具體做法都係日後喺每層收曬啲垃圾落嚟，不過有指定袋嗰啲就抌曬落去先，冇指定袋嗰啲就另外都要花少少時間啦，去入落一個即係叫所謂即係之前講嘅包底啦，或者而家講執手尾啦咁嚇，去再收翻咁。用多幾多時間咁樣計法？ 頭先咪講係20% 到30% 時間， okay。 即係平時可能嗰個工序係四個鐘頭嘅，咁可能要加多個鐘頭去做咯。 請人有冇困難咧？其實 應該暫時未知道嘅情況。其實依家普遍咧，整個香港咧，我哋個勞動力都係唔足夠嘅，不嬲都係欠缺得好厲害㗎啦。咁、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咧，原本個崗位嘅工友咧，就去加工時去做咯。 其實你哋係咪都同意，即整體同意係押後到八月先至係全面推行呢個垃圾徵費，同埋當中嗰啲細節其實係搞清楚曬未，傾好曬未？包括同即係業主嗰方面啦，或者同清潔工前線方面咧，或者同政府嘅溝通，係咪全部都搞清楚曬咧？ 其實係真係未嘅，真係未嘅。但係就如果我哋前線嘅清潔承辦商咧，其實就好清晰嗰個工序同埋做法同埋相關嘅安排，因為喺過往咧，我哋都有一齊參與唔同嘅討論啦、意見啦，同埋就算嗰個指引咧，我哋都有參與嘅。變咗依家最主要就係業務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或者係管理公司未定到一啲方式，或者係譬如而家私人啲商户佢都可能佢唔係好清晰整個運作或者佢嘅責任啦，最重要係佢嘅責任啊嚇，即係污者自負啊嘛。咁就好多人就會混淆咗咯。即係我頭先我聽到嗰個姐姐都建議話攞個貼紙去做呢個收費袋，咁喺法例上面應該就唔容許嘅。咁就變咗就同埋因為最重要就係污者自負啊嘛，即係希望能夠每個污者自己將垃圾抌到最少先抌出嚟。所以先至用咁多唔同嘅大中小型嘅袋，就是、希望你能够即系用得少啲嘅嗰个袋，咁啊平啲咯，咁、 okay。 嘅意思咯。 不如讲下具体，其实究竟仲有啲咩细节？究竟系未同譬如业主方面系或者物管方面系倾清楚咧？同埋前线系咪日后发现有啲问题都要自己去做举报，定系交俾清洁公司做举报，定点？ 正常清洁公司就唔可能举报呢、這个就视乎每个 自己喺現場嘅狀況啦，但係就話如果喺一個屋苑裏面啦、大廈裏面，如果真有發現嘅情況嘅話，咁第一時間一定同管理公司去講噶嘛。 嗯。 咁管理公司就去處理啦。 嗯。 咁就譬如佢可能就即係如果見得，即係因為就執法套啦，都應該係由政府人員嚟執法噶嘛。 嗯。 咁變咗就要因應每個狀況而去做啦。咁就如果譬如依家你話唔清晰嘅呢，就其實最重要就係佢決定嘅做法啊，究竟依家譬如咁講，係分開收嘅，咁收咗之後跟點樣處理，或者好似坊間早咗有一段時間就話，直情嗰個黑色垃圾袋唔好用啊，用個大嘅收費袋，就一次過等啲人抌落去啦咁樣。咁亦都有啲屋苑想係咁㗎嘛，咁所以視乎個屋苑佢要因應佢自己覺得嘅決定係點樣，從而最重要就係呢，因为那个收费袋呢都是个成本来的嘛。咁佢哋要可能因应呢啲成本去预计返自己嘅费用啊，或者有啲可能佢要加管理费啊，或者而相应嘅配合啊咁样。咁所以最重要就係管理公司同业主会大家业主嘅共识。咁、如果共识咗之后呢，我哋清洁公司好简单嘅啫。就因为佢根据头先我都讲啦，如果佢要加做法定咗啫啦，要加工时咪加工时咯，到时就同啲工友讲加工时，咁加人工俾佢，咁佢跟住点样做法？哦，分开收嘅，要独立收嘅咁样，咁佢好清楚就会好容易做噶啦，所以变咗，其实最重要就系依家管理公司同埋业主会佢决定佢个屋苑同埋大厦。 而家系咪话有啲私人屋苑其实都有用垃圾槽去运嗰个垃圾或者送落去噶嘛？但系有啲就话个管道有机会会拮烂或者扯烂嗰个垃圾袋嘅。其实平时多唔多咁嘅情况？日后如果扯烂咗嘅时候，可能又要用个指定垃圾袋去装翻呢一啲即系甩咗出嚟或者烂咗嘅垃圾噶咯。咁要点处理呢？有冇话？ 照正常咧，就抌落个垃圾槽下边嗰个情况咧，只到落抌到落下面去爆开，即系但系佢就依家。普遍都唔會爆得好犀利嘅，咁同埋我哋收嘅時候咧，就會基本上咪如果係有收費袋先會收去抌垃圾槽噶嘛， 咁抌到落去爛咗嘛，有一個問題已經。 佢爛咗唔緊要，起碼佢都有個殘餘喺度嘅，咁變咗會睇得到嗰個狀況嘅，即係照正常啊。又或者依家我哋咧抌落嚟嘅垃圾咧都係一包包嘅， 但爛咗之後，你哋又要再執手尾嘅喎，係咪即係意思啊？即再用一個紙垃圾袋裝翻呢啲爛咗嘅垃圾。 我唔使嘅，因為我哋收嘅時候已經分曬類啦嘛。咁變咗我哋上車嘅時候，亦都可以睇得到佢嗰個有個可能真係爛咗嘅話，都有個袋喺度嘅。 即最緊要睇到係本身係用咗嘅。 係啦，冇錯。咁冇垃圾冇收費袋嗰啲。咁就會分開去收囉。 Okay, 究竟係佢獨立包好啊，因為係就囉。 OK, 好，唔該曬 Marky 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的新法例4月22日起实施，涵盖即弃餐具和其他塑胶餐具。所有的发泡胶餐具、即弃胶杯、胶碗、胶刀叉、胶饮管等堂食全面禁止供应，亦不能销售。而外賣同樣禁止使用發泡膠餐具、膠飲管、膠刀叉、膠匙、膠碟等。不過膠杯、膠杯蓋、膠碗、膠盒仍然可以使用，商戶亦都可以繼續售賣。環保署助理處長鄭健接受本台專訪時話，政府希望透過新法例達至源頭減塑同埋走塑。他相信新例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有限，因為受管制的塑膠用品市場上已經有充足的替代品，例如木製的刀叉、紙飲管、木柄棉花棒等。他強調市民日後無論購買或者使用受管制即棄塑膠產品都不會違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再次入院，五角大楼发言人说今次是因为出现膀胱紧急问题的症状。

系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系咁我想讲下呢个回收嘅问题嘅，咁同埋咧就即系都想讲翻啦，其实政府咧次次推出任何呢啲咩环保嘢咧，其实佢真系咧唔谂下咧市民嗰个苦况啊，同埋咧经济嘅问题咁样噶，即系因为咧佢成日谂啊谂到好美满啊，例如就话。譬如之前咁樣講話膠袋徵費嗰陣時咁樣啦，當初咧又話收啲膠袋徵費得嚟咧，可以用喺呢個環保嘅地方啊，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樣係嘛？咁但係後來咧又話麻煩咧，又陣間咧又呢個行政費等等嘅嘢咧，自己政府又你自己收咗嗰啲咧嗰啲費咧自己搞掂啦，你商家咁樣，咁其實你根本咪做咗之後，咪又係冇抌落去環保嗰啲方面，咪又係變咗啲錢又變咗益咗啲商家啦，根本就做唔到啲咩，就話又嫌麻煩咯。然之后又叫人分类咧，点知咧又俾人咧查得出咧，原来你根本分开咗之后咧，就求其咧碌埋一扎咧，就咁又系抌去个堆填区度堆嘅啫，同埋烧嘅啫。即系然之后咧，而家好啦，一话推咁，又话喺虽然好似讲就讲咗好耐，咁但系你其实你政府不嬲，你冇乜点样教导市民。然之后你话啊，其实我哋讲之前讲咗好耐噶啦，咁样。然之后嗰啲环境服嗰啲嘢嗰啲机构咧又话政府讲咁耐咧，次次咧而家当受到压力咧又咁样咁啦，咁政府又话又系喎，咁咧李娜伦咧又去补镬咯，咁样。然之后你又话而家又要有绿植区啊，又话厨余啊咁样，咁但系你谂下，我哋香港你住都唔够地方住啦，我哋啲土地问题好有问题，我哋根本做唔到人哋外国咁样话要抌埋点样点啊，但系你做绿植区咧又唔系即系咁方便市民啦，市民其实已经真系喺香港地翻工已经好攰啦，你又唔方便人哋嘅话咧，咁人哋要特登沤埋咁多嘢先抌落去咩？咁但系住已经唔够啦，又沤到好臭咯。 Okay, okay. 然之后咧。 但除咗廚餘 咧，又唔方便咯。 廚餘之外，其他回收物有冇都阿黃小姐都多咗做回收咁啊？有冇咁啊？ 其實咧，不嬲我都有做回收嘅，但係嗰陣時咧真係好激氣咯，俾人影到就話我哋咁辛苦回收完之後咧，點知你到頭來你政府只不過到頭嗰啲工人只不過都係抌埋一齊，我都係抌埋垃圾嗰度，又係堆填，一係就攞去燒。即係市民即係睇完之後，其中一個係我啦，睇完之後覺得好慶啊！我哋咁努力去回收，其實你唔就算唔話收咩徵費，其實即係大家市民都係有心去回收嘅。咁但係你即係你而家又強迫喐下呢樣又話罰錢，嗰樣又話檢控，其實大家仲即係仲嬲咯，因為你政府你根本就冇心去咁做，同埋咧經濟又唔好啦。咁然之後咧又話要人買咩等，就正如好多市民其實都訪問，其實都話噶。喂，我哋买啲嘢其实多少有啲真係有袋㗎嘛，你冇唔用袋嘢都係。然之后你真係袋上袋又用返你嗰个绿色袋。咁、啊、本身个袋又话唔用得嘅。咁其实变相咪即係又系嘥咗啲袋囉。咁咪变相根本都系唔环保嘅。 Okay. 你成日諗啲嘢好似好美满，但往呢就係、是、你刺激到市民嗰啲嘅怒气啦，同埋呢即係经济又唔好啦。你落落去呢你成日淨係话我哋会補貼加翻多少咧錢咧，俾一啲綜援啦嘅老人家咧，或者綜援嘅朋友咧嚟到去買呢個膠袋嘅咁，其實大佬啊，唔係淨係綜援嘅人，佢哋就冇錢，你就一定要俾佢。但係就算有翻工嘅，唔代表人工高㗎。 明白， 其實啲市民好多嘅嘅費用，你下下就話識去去。津贴佢哋呢班人、 其他市民都有嗰个负担，明白 ？OK， 好啊，理念同埋落实啦，佢都觉得可能会有啲唔同啊，当中吓，黄小姐嘅睇法系咁。另外仲有连先生，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我好赞成咧，前面咧嗰位女士所讲啊，香港官员咧到而家咧都未瞓醒嘅，嗰啲成日都系形式主义，做啲嘢就无心又无能。嗱，點樣講呢？第一，佢又話要呢啲要環保啦，但係佢搞嗰啲法例出嚟，佢有冇去做教育宣傳啊？淨係寫篇文章，寫啲指引喺個網上高，叫人自己去睇，有冇喺電視嗰度去詳細咁樣咧去教育啲市民呢？冇。而家爆咗鑊出嚟之後咧，褪後咗咧，咁啊，然後先至喺電視嗰度咧有啲宣傳。等啲宣傳咧，霎眼就過咗去啦。根本上好多尤其是老人家都未睇得切啊。咁就已經冇咗去啦。第二，佢所做所好多嘢咧，都係缺乏 實際實用的、 嗯、 有沒有前期安排，你要真的要環保呢減費呢是非常之好的、 嗯、 但是你要有前期安排、啊、一來就整個法例先、 okay. 其實應該就是在法例之前你做好教育同埋咧，安排好咧，點樣去收嗰啲環保廢料？ 嗯， 點樣收啲廚餘？ 嗯， 好似香港個七百幾萬人，你要收廚餘啊，起碼啦，嗰啲咁樣嘅廚餘機啊，最少都係一萬部啦。 OK， 做好教育同埋支援啦，喺落實成個政策嘅。阿連先生嘅睇法就係咁嘅。休息一陣。 政府令到班子點樣制定以民為本嘅政策，令普羅大眾能夠受惠。 盘点政策，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成立新型工业发展办公室，当中有乜重点？ 今集嘉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帮助本地制造业通过科技升级转型，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 2月14日晚上7:3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现在如果咧违例泊车咧，定下罚款告票咧就320元一张嘅。咁喺农历新年期间啦，坊间都有关心到啦，警方抄牌嗰个嘅力度啊，会系点样咧？咁嗱，早前咧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咧出席节目嘅时候咧，都提到话唔会采取一刀切唔抄牌嘅做法，提到就话节日期间咧会考虑咧系咪用酌情权啦，强调如果违例泊车嘅情况严重构成危险咧，例如泊晒上行人路咧，咁啊警方咧系必定会执法嘅。咁萧泽颐提到咧就系话明白市民咧系唔中意被抄牌嘅，但系担心咧，如果一刀切话唔抄牌咧，会引起所谓叫破窗效应，令到一啲不负责任嘅泊车行为咧越嚟越严重，咁啊就影响到一啲道路嘅使用者，甚至有机会咧系导致交通意外，咁所以就要系执法咁嘅情况嘅。咁18723，讲下你嘅睇法。另外有一啲数字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咁根据数据啊，警方喺2019年发出咧系超过142万张嘅牛肝啊，即系呢个嘅违例泊车嗰个嘅定额罚款啦，咁去到2020年去到271万张，2021年330万张，2022年336万张，一路升啊，去到2023年就有回落嘅。根据警务处处长嘅说法，系跌咗一成嘅，落翻去以336万张告票为例，平均警方每日抄牌超过9200次。18723，电话旁边咧有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早晨，李耀培，都祝你新年快乐。讲下咧就系头先讲到警方嗰个说法啦，有冇留意到新年期间违泊嘅情况系点？警方抄牌嘅情况又系点？ 响年初一、二啦，今日先系年初三啫。其实今日最多人去拜年噶，因为赤口咧就反为咧就有机会咧就可能系去拜下年啦，去天公庙啊等等嘅。嗱违泊方面咧，我谂呢一个就喺香港唔系话一个特色咧，特别响大时大节啦，同埋新年嘅期间啦。咁大家都明白点解违泊咧？咁最主要咧就系话我哋嘅车位不足啊，咁同埋过往呢十几二十年咧。好多時我哋啲政府嘅多層停車場啊等等，同埋一啲旺區咧，大多數過往嘅政府嘅停車場都拆咗。 嗯， 咁到計而一啲商用區啊等等咧，佢哋當然咧，如果大型嘅商場咧，當然佢哋會起翻一啲即係話商場嘅停車場啦。但係始終都係車位係不足嘅。咁我諗最主要大家都要明白咧，即係話。在香港而家嘅特別我哋講私家車也好，商用車也好咧，咁譬如好似私家車咧，大家都知道，我哋買架車，我哋除咗夜晚黑有個位要泊車之外咧，其實日頭咧要出行啦，係嘛？譬如話翻工啊、開會啊、買嘢等等，咁所以全世界咧一般嚟計咧，大多數佢哋個車位嘅比例咧，一架私家車佢因為要出行。一般嚟计咧，要去到 1.7-1.8 个车位嘅。咁但系照翻运输处佢哋嘅数字喺上面嚟睇咧，其实2023年咧，我哋都系去到1.1几嘅啫。即系话咧，一个车位只系可能多一即系自己个位多啲咁多嗱，咁好明显嘅。 咁即係話咧係造成個違泊嘅啊。咁呢一個就你講個原因咁啊，香港因為車位不足啦。咁、我諗違泊方面咧，即係響新年期間係有嘅，不過今年嚟計亦都因為警務處長都呼籲過啦嚇，咁即係佢哋唔會一刀切。咁我覺得唔會一刀切都啱嘅。你話全部一定唔抄牌，咁其實可能會造成咧一啲我哋叫做道路其他使用者嘅危險或者不便咧。咁呢個係即係唔係一個十分正確嘅嘅做法。咁但係今年嗰個違泊嘅抄牌咧，似乎比響以往或者係今年裏邊。或者上年裏面嘅一啲我哋叫高峰期嘅抄牌咧，係減少咗好多。咁呢一啲咧，我諗都係我哋車主可以見得到嘅地方。 嗯，即係鬆手咗，你覺得執法方面？ 鬆手咗咧，我唔敢講咗係點樣鬆手咗，但係咧，即係一般佢係唔係阻住或者一啲道路其他嘅使用者嘅地方咧？好似我琴晚咁樣，我哋都去。沙田拜車公廟咁，好多時佢哋都見到喺路邊咧，你總唔知唔好阻住，即係話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我見到都好多好多咧，都係派街嘅啫嚇。咁、其實即係話過往唔係嘅，過往咧路都抄牌嘅嚇。咁、就似乎係。有翻些少嘅人情味喺度。 撇除新年啦，你覺得平日咧，即系平時或者新年前啦，嗰、那個嘅警方抄牌嘅情況啊，執法嘅力度啦，又如何咧？頭先都引述到一啲數字上面嘅咁，近年都係一個升勢啦。除咗話2023年比起2022年跌咗一成之外，喺嗰個嘅違例泊車嗰個告票嘅數字方面，整體嚟講都係向呢個升勢。你自己點睇呢樣？ 我覺得始終都係即係警方係執法嘅部門啦。咁如果對於一啲我哋揸車人違例同埋一啲阻礙交通咧，佢去執法係啱嘅。咁不過我都講翻，因為車主嘅心聲就話我出到街我冇位泊車，譬如話我去銀行撳架機啊，或者去71買啲嘢。我冇位啊，周圍都冇位，咁點算啊？咁唯有咧，好快脆擺一擺低咧，就即時咧就去做一啲嘢，可能十分鐘翻嚟等等。咁但係過往一年咧，警方嗰個大力執法咧，無疑做到我哋咧，即係好坦白啊。包括你車主啊等等咧，你話去夜街過往嚟計，我都去下尖東，去下油麻地食下嘢，即係呢個晚飯之後，但係之後就唔敢啦，因為點解咧？抄牌抄得好緊要，咁同埋而家咧，政府佢利用翻一啲我哋叫做流動嘅攝錄機啦，或者叫電子銀行光執法咧，無疑咧係使到嗰個執法嘅力度更加即係快好多。即係過往要抄牌咧，你十個即係去抄牌都係要逐張抄，咁而家可能用錄影嘅方式咧，咁導致咧嗰、那個即係話。違泊呢一個被抄牌咧，係多咗好多嘅，呢個係事實。 你自己覺得有啲討論話係咪即係定額罰款嗰度320元都好一段時間啦，好多年係冇加到啦，係咪有空間去加咧？咁你自己又點睇咧？就算加咗，又頭先你講到嘅個根源問題，其實係停車場或者停車泊車位唔夠啊嘛，咁係咪用呢個方法去處理？ 我諗泊車牛肉缸多與少咧。其實就係話，大家都要明白點解會有違泊，點解亦都會有牛肉缸咧？咁大家咧，我諗喺我哋車會係大家應該要取得平衡嘅。這個平衡嘅意思嘅話咧，並不表示話你加到好貴，咁就冇人夠膽違泊喎。咁譬如有啲公司車有好多一啲係可以開到數嗰啲，你咪照抄咯，因為冇違啊嘛。咁我覺得呢個要平衡咧，希望政府咧就要採取一個中間嘅落墨方式。你話當然好多年冇加個牛肉缸320元 inflation 啊，即係呢個咧咁係咪加翻少少？這個、呢個咧無可厚非嘅，因為樣樣都貴咗。咁但係你話係好大力用嗰、那個即係加費去減少嗰、那個 呢一個違泊咧，呢、這個對於車主就唔公平嘅，因為點解車主買呢架車又俾咗税，咁但係你政府嘅設施唔夠，停車場冇，咁去到嘅時間甚至咪標位都唔夠，咁呢一個咧對於車主唔係好公平。不過我都要講翻一個公道嘅説話啦嚇，咁、因為咧車主亦都要留意翻咧，其實點解會有啲違泊同埋警方大力執法咧？咁、我諗呢個係警方的執法是啱的，不過呢即我都希望呢是有一個好像今次新年那樣有些人情味，譬如對於一些真是違泊，譬如在十字路口啊、紅綠燈位啊、畫雙白線啊，甚至呢我見到有一些我們的朋友呢在一些緊急的通道啊，還有那個水龍頭的前面呢去泊了車呢，其實這個是不好的、這個呢我們自己車主呢都要自己留意一些咩位置，甚至嚟计双黄线尽量唔好违泊。喺单黄线，甚至一啲冇咁繁忙嘅道路上高咧，呢度咧，我希望警方又俾翻啲一啲权宜啊，佢唔阻碍交通嘅时间咧，佢泊一泊车，甚至嚟计你可以睇翻啊，佢一路行必嘅警员，咦，佢泊咗半個鐘、一個鐘之後我都唔翻嚟喎，咁係咪咧會有啲 reminder 俾佢咧？咁呢個就會好好多啦。 OK， 好啊，同阿李耀培你傾到呢度先。李耀培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就住呢一個嘅警方抄牌情況啦，同違例泊車嘅情況咧，講下嘅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就請一位嘉賓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宇，早晨。 早晨，主持，新年快乐。 早晨，新年快乐。无论违例泊车定系警方嘅执法，你睇到近年嘅情况如何咧？新年嘅期间又见到点咧？ 喺讲翻最最近呢几日啦，就讲紧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啦。咁啊，的确系见到咧吓，都听到一啲有揸车嘅街坊咧，有反映咧，就话其实感觉上系今年嗰个执法唔系咁一刀切，亦都即系有啲。即係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叫啲有啲人情味啦。咁有啲比較地方，只要你 as long as 你擺個位置唔係好阻交通咧，其實都冇遇到一個被抄牌嘅一個情況。咁喺咁即係呢個係農曆新年嘅情況啦。咁喺整個上年啊前年嚟講咧，咁的確係你見到抄牌嗰個執法嘅情況咧係更加嚴格咗嘅。咁呢度由嗰個財政預算嗰個數字其實都睇到啦，即係。我哋差唔多每一日其實都講緊，即係淨係抄牌嘅收入都超，即係大約都有300万左右，都全年都係過咗10亿。咁呢一個就係而家見到嘅情況啦。 你覺得嗰、那個即係叫做發呢一個違例泊車嘅告票數字，就睇到係客觀上面係升咗啦。但係個問題可能係反映第一就可能係執法嚴咗，第二可能係違例泊車嘅情況都嚴咗嘅喎。咁究竟係邊個問題咧？或者咁多違例泊嘅告票發咗嘅情況，你覺得個背後嘅原因係點咧？ 我諗其實即係佢。呢、这個咁樣嘅情況咧，佢唔同嘅因素都係當中有啲有啲作用啦。咁但係當然其實嗰、那個執法嚴咗嗰樣嘢咧，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嚟嘅。因為我哋睇翻整體香港嘅嗰、那個即係車嘅總數啦，包括如果一個幾好嘅參考嘅指標咧，就係、是、我哋過海隧道嘅個車流量啊等等咧，其實就唔係話有一個好大明顯嘅升幅嘅。咁係有升幅，但係唔係話一個。即係一個幾倍或者幾廿 percent 嘅升幅，咁但係如果喺嗰個抄牌嘅收入嚟講咧，咁嗰個增長咧就比較大嘅，咁所以就應該執法嚴咗呢個咧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原因啦。 同頭先阿李培講話同啲科技有冇關係咧？而家就整體嘅抄牌嘅速度其實可以快咗啊嘛，嗰個效率上面呢、這個都有冇關係咧？令到個數字上升？ 呢、这個應該都有一定嘅關係嘅，咁當然最後抄唔抄其實都係即係警方係有個決定，亦都係即係佢即係有個整體嘅 practice 啦。因為我哋都唔係睇到話邊一區特別係嚴啲，邊一區係即係都唔係點抄，而基本上全港嘅情況都差唔多。 同唔同意李耀培頭先講法？有啲位真係可能車主或者司機要自己留意啦，真係唔好阻到人啦，尤其是一啲緊急出路啊，先嗰啲位。但係佢話有啲位置可能未必咁阻人嘅，係咪可以有個酌情啊，有啲人情味咧？咁應唔應該係咁樣去調整嗰個執法嘅狀況咧？ 我諗本身咧，即係我哋唔同嘅一啲法例嘅執法咧，其實佢本身係要取一個平衡嘅，就唔係咁簡單話啊！我一單我都唔會放過你，我一單都即係有唔同嘅法例或者唔同嘅一啲 一啲行為咧，其實個程度係唔同嘅。如果你話一啲好嚴重殺人放火嗰啲咧，咁係一單都要追到尾啦。但如果你話係一啲平時嘅一啲社會管理啊，或者係資源分配相關嘅一啲嘅法例咧，咁其實本身咧佢係一個引導性或者係。即係大家有個咁樣嘅意識，咁圍你泊車梗係唔啱啦。咁但係有啲時候，咁可能你真係個資源唔許可，或者有啲特別嘅時間啦。咁其實出現咗咁嘅情況，咁其實呢一度咧，其實警方係或者係執法部門咧，其實佢係有嗰個酌情嘅一個空間嘅。咁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嗰種真係大是大非嘅問題咯。 嗯，你自己觀察有冇見到譬如執法嘅人手上面係咪真係近年係擺多咗咧？另外就係頭先阿李耀培都提到啊，有啲車主司機而家都可能會擔心少咗去揸車出去啊，因為可能就係話驚即係短時間嘅違泊咧，都可能就有機會會即係中咗嗰個嘅告票啦，咁樣咁都影響到即係過往有啲講法就話成日都話要振興呢個夜經濟，咁有冇可能兩者係相關係咧？你自己嘅睇法點嚟講？ 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無論喺執法方面要取一個。平衡啦，另一方面咧，其實喺即係個用家方面啦，我哋都見到有啲違泊真係都比較過分嘅，即係有啲真係塞住成個路口啦，令到啲可能大啲嘅車係轉唔到入嚟啦，甚至乎咧，我都見過個 case 咧，直情有架警車喺度，佢都泊喺警車前面，咁你都就算警方佢想酌情，你都好難。即係好難，你見到派喺警車前面嘅唔去抄牌，呢個都比較困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無論係喺執法嘅嗰個部門嗰度，即係你話一啲大事大節，其實一哥都出嚟講啦。咁其實佢唔會一刀切，其實亦都會即係考慮到一啲人情味啊，或者考慮到大家拜年嘅需求啊。咁啊，夜芬芬嗰邊咧，咁如果即係其實政府都有同我哋講過啦，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咁個真係唔阻交通啊，或者點樣咧？其實佢都會睇住現場嘅情況嘅。但往往有啲時候，正正就係、是、當然唔係所有車主都係咁樣啦。正正就會有啲人咧，其實佢停嗰啲位置真係好衰嘅。咁令到咧啲車入唔到嚟，咁你冇辦法。Okay. 其實都你唔單止係抄牌啦，甚至乎要拖走架車咯。 嗱，最後又講埋，因為頭先都同阿李耀培傾到嗰個停車場嗰個位嘅供應咁，佢就覺得係即係按比例嚟講係唔足夠啦。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啦？或者整體點樣解決咧？如果係停車場位唔足够而导致可能有啲人系违泊嘅情况，咁点处理咧？整体呢个成个社会嘅大问题嚟嘅，可能都系。 我谂系两个层面啦。第一，即系如果我哋睇嗰个车嘅拥有数同埋嗰个停车场嘅数量咧，咁的确系比起其他嘅一啲地区啊，其他啲国家咧，我哋嘅相对车位系比较少嘅。咁呢度系有早可能十几年嗰阵时咧，其实规划上咧。即係當然，即係呢個理念係冇錯嘅，即係我哋靠公共交通為主啦，尤其靠鐵路為主啦。咁但係尤其我哋做一啲新嘅 new town development 啊，新市鎮嘅時候咧，其實對車位嘅規劃咧，真係比較少咗啲。咁呢個喺規劃上面咧，已經係未來將來我哋做北部都會區啊，或者再做一啲新一代嘅一啲新嘅開發嘅時候咧，呢啲規劃嘅指標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有所調整啦。尤其都會係側重俾一啲揾食車，即係一啲商用嘅車咧，其實都會留翻多啲嘅車位俾佢哋。咁呢個係一方面啦。咁當然另一方面咧，其實始終即係以香港嘅土地供應嚟講咧，咁我哋都係要靠公共交通作為最主要嘅安排嘅，係、 okay, 咯。好，唔該曬張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张宇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拜拜。